不久前，南朝鲜委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出访举行20国集团外长会议和慕尼黑安保会议的德国等一些国家，不管对象是谁，都声声叫苦说什么北核问题是个定时炸弹，北方核武器的实战部署离临界点只有一两年的时间，现在是个最后的机会等，并极力祈求他们对我国施加更为强大的制裁和压力。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3号发表谈话，说诽谤和重伤我国和遏制力是那些天下无知集团的一派胡言而已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朝鲜半岛的和平是如何得到维护的，也不知道当今世界是发生何等变化的。谈话指出，这个满脑子亲美意识的精神病人集团是朝鲜民族的羞耻和祸根，他们对北南关系的改善和民族利益置之不理，更拼命地投靠和依赖美国等外部势力以求生存。尹炳世等逆贼匪帮理应和朴槿惠一起埋葬，可他们执意投靠外部势力，祈求他们参与同族对抗，以图苟延残喘，但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更大的耻辱和悲惨的毁灭。敌对势力的扼杀活动越变本加厉，我国就崛起来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最强国，令人畏惧。南朝鲜傀儡集团认贼作父，苟延残喘的那种可笑的反朝协调活动，定将在世人的诅咒中遭到可耻的惨败。